是水清澈豆蔻沙头，暗香盈袖岁月惊鸿，高墙门庭重重，分隔玲珑，情根深重无处解脱。是水门外横笛吹彻，此心难求爱而不得，无奈疯狂宇宙，只是花落，皆看世间缘浅情薄。举案齐眉意难平，心中苦痛难言平，纵然落河三千心，偏偏不渡朝月明，怨而不得，也忘不得。水门外横笛吹彻，此心难求爱而不得，无奈疯狂宇宙，只是花落，皆叹世间缘浅情薄。举案齐眉意难平，心中苦痛难言平，纵然落河三千心，偏偏不渡朝月明，怨而不得，也忘不得，不加